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塞浦路斯城委会宣告成立。塞浦路斯朝鲜文化友好协会主席亚达穆斯·凯赞托尼斯被选为城委会主席。